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部城区西二环全线、西三环南段、西四环南段、西五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5，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会是汇聚汇集的会，好像15年经常常说的。好了，新朋友站左边，官方微信平台向你们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赶快发二维码加入大家庭吧。新朋友站左边，老朋友站右边，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的朋友，把气氛搞起来，抬起来。今天是2018年12月19号星期三，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时速1000公里的火箭汽车是什么样子呢？被冻住的雨刷器怎么救它？东杰温泉自驾推荐是哪里呢？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说它是火箭汽车，是因为它修长的车身加上能喷火的排气，看着特别像一个躺下的火箭啊。这种火箭汽车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000多公里。我这辆汽车的总体造型做成了尖锐的火箭形状，也是最大程度的降低空气阻力还有外来的摩擦力，做更多的能量呢使用于汽车的动力传递上。汽车发动机呢是设计师们最费心思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呢有两部分组成哈，一个是欧洲常用的大功率的台风发动机，用于汽车的启动。当时速达到一定速度之后呢，要想持续加大马力，就需要下一件东西了，是什么呢？那就是火箭常用的发动机设备，可以为汽车提供二次动力，让汽车持续处于加速的状态之下。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将达到最快速度。在这么快的速度之下，如果不注意安全的话，驾驶这辆汽车的驾驶员就会有相当大的危险了。所以在汽车的两边呢，安装了2块大的夹板，用于遮挡风沙。由于过高的速度，这辆汽车是不可能在公路上行驶的。不过也让我们真正了解到了最快的汽车，它真的是存在的。好了，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Trim Bulletproof Picasso。第29名潘玮柏王者之声。第28名王力宏爱的鼓励。 第27名，汪苏泷《江湖天下》。 天有多大，思念无涯，今生受不了牵挂。 第26名， 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 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m I made of paper? 'Cause I tear so easily. Am I made of vapor? Because I disappear. Do I have to have a reason for anything I feel? Just be glad I'm real, glad I'm real. Am I real? Are you made of lead paint? A bulletproof Picasso? All the virgin saintsBut you're here to care for me. I don't need a reason for anything I feel. Just be glad I say what I mean and mean what I say to you. We don't need a reason for anything we feel. We don't need a reason. Picasso's at the wheel. So roll this top down, hell with this town.We've just begun. We don't need a reason for anything we feel. We don't need a reason. Picasso's at the wheel. So roll this top down, hell with this town. Leave out the links behind. We don't need a reason. 'Cause I got you, and you got me 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 Train 带来这首 The Bulletproof Picasso。 歌曲 MA 的故事内容非常丰富有趣，特别请来了很多熟悉的面孔哈。男主是摩登家庭当中大姐的男朋友，女主是行尸走肉当中的小天使。这首歌曲上周第45名，本周上升15位，第30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很有气势的作品哈，来自潘玮柏潘帅《王者之声》，上到第49名，本周直接上升20位，第29位，有请潘玮柏潘帅。 Let's get hot tonight.What up, time to

张峰现在正在山东收听，哇，在外地也在收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谢谢你。还有千成多在奥森公园哈，许健呢是在顺义区收听，奋斗呢是在朝阳收听，伊子鱼是在朝阳医院收听，是吗？你是生病了还是最近到那儿去上班了？不上若只是梦，现在呢也在收听，在昌平区收听。好了，还有字母妹妹你好，官方微信平台来打卡的喜见 Jessie 小军，还有说句心里话，你们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y， 太阳会出现，只要给一次机会，心情一飞冲天，带你的烦恼一位。 爱的鼓励，王力宏是那种让人初见惊于颜值，再见叹于才华的人。有媒体呢曾以王子还是浪子为题写过王力宏，的确他的音乐旅程就像是一个不停的流浪，没有终点，没有方向。爱的鼓励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唱作才子汪苏泷的《燃情曲》，江湖天下，浓浓的武侠情怀，邓琴的《中国风》，汪苏泷用痴情缠绵的嗓音寄心江湖，却丝丝缕缕包含着默默温情。上到第44名，本周上升17位，第27名，汪苏泷的《江湖天下》。 小径粉黛梳妆，千年清霜，晨曦的愿望。结发笙歌徜徉，十里红妆，却红的衣裳。江湖风卷云归曙光，指尖流沙的伤。本是并蒂连开，生要拆两旁。岁月逃得仓皇，尘封过往，有几度秋凉。两颗心。 忘却不能忘，等月色染云鬓成霜，如初烟万里那，我在山城深处凝眸着月光。天有多大，思念无涯，今生受不了牵挂，今生敌不过与你一刹那。江山如画，梦阑酒下，谁又为谁争天下？不爱不悔不恨不痛也罢。 气回肠，而又脉脉温情。江苏龙的江湖天下啊，汪苏泷的江湖天下，上周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律动着健康快乐的跳跃感。崔子格甜美的天使音带来了零度好新鲜的纯氧音乐，也洗涤你的耳朵了。上周第42名，本周上升到第26位。听见零度好新鲜， 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如果保险，为他保险，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全国保险，低效新鲜，营养健康新鲜听得见，锁住水分留下新鲜，健康每一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新鲜，新鲜健康每一天。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零度为他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五点钟，南江观象台的气温是-2.8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仍然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还不错，风力不大，暖暖的阳光助力气温上升，最高气温在9度上下，午后暖意融融，适宜晒太阳等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李健富、王力宏、方文山、刘卓、李寿全、李武山等人联袂打造全新版本《龙的传人40年》。这次 MV 的表现以舞台剧的手法为精度，以三位演唱人的成长年代为纬度，勾勒出中华儿女在世界各地披荆斩棘、努力打拼的奋斗心声，带着希望与勇敢，为着梦想而努力。近日，苏运莹带着第二张创作专辑《幻》在北京举办首唱会，除了带来新专辑中的多首作品，苏运莹还现场清唱了成名作《野子》。首唱会当晚，苏运莹以一首《Is》开场，随后又马上带来一首《时候》，整场演出在迷幻的旋律中拉开帷幕。而后唱功了得的苏运莹先后带来了多达18首原创作品，包括最新的《你也是吗》、《在这里请你随意》、《浓情浓义》、《女人珍珠般的心》等歌曲。Next to You 月华妻子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场近日圆满落幕，不同于之前的粉丝见面会，这次巡演七位少年在兼顾舞台表演的同时手挑主持重担，期间幽默风趣的表现和台下粉丝友爱的互动堪称大型音乐狂欢现场。巡演开场曝光了新专主打歌 Back to You 的 MV 完整版， MV 播放过程中台下粉丝欢呼声不断，直到大屏拉开，月华妻子登场，把气氛推向高潮。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部城区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南部城区蔡慧英南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All City Wolf by If the darkness falls in my angel calls Invite 第24名 杰克隽逸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23名 张杰星辰 当古老山川又重现当昼夜交替在眼前蠢蠢欲动的擂台谁收敛 第22名 李荣浩不将就 想折磨到白头 第21名， 陶喆《苏三说》。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说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Wolf Bite， 如果这世界没有童话，怎么能够答应这首歌曲的存在呢？在 MV 当中，城市森林被夜色所掩护所掩盖了，狼群自由行走，结伴起舞，高唱不在乎白日当中的人形，我热爱此时空无一人的街道，那么太嚣张了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来自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Wolf Bite。 好了，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谁说周末就不能孤独，不分马路或泥土，让身体走越，让心跳大步，让我给你这节奏。现在卸下你所有束缚，在我的世界有一种自由的体会， 声音舞台上一个华丽的转身，杰克敬意让世界看到彩色的阳光。从此这个充满夏天般活力的女孩，还有她极具魅力爆发力的歌声一直陪伴着我们。这首 In Control 上周第34名，本周上升10位，第2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古老山川又重现，昼夜交替在眼前，蠢蠢欲动的擂台谁收敛？天象太乱何必解读，血脉相通何须占卜，大道三千不论生死结束。等待正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有恃无恐，就算胜负越难测，越要担风云变色。心相惜，有一段情字字追寻，有一种日月情海浮下明。等待正邪的归属，不如照耀一段经书，奈何斗转星移，我全看透，在一卷追寻生命的长河，墨镜的卑微 起，拼不起八方风雨亦不可敌我，日不落上升平顺利，何以心痛寂寞，真情与火争气，明知莲花曾过雪亮成星光，大不了同心携手命悬在一线，追求我你改天地月，一朝一世的传说， 张杰的星辰。张杰用自己独特的演绎方式向听众展开了一幅少年意气风发的青春画卷，上到第三十八名，本周晋升到第23位。张杰星辰。好了，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时候我以为爱的是生活，也算懂得什么适合什么不可，最近还是一样努力着配合你的性格，你的追求着你的坎坷，我开的车，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仿佛足够写一套错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选择方式，你一出场别人都显得不过如此，互相折磨到白头，悲伤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上坚决不放手，开始纠缠 自李荣浩的不将就，不是不讲究哈，是不将就，作为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曲。这首歌曲表达太多，让我们看到了太多，听到了太多，说出了太多不想说的，为感情不将就。上到第32名，本周上升10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李荣浩不将就。 我们不过将就。 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usan， 在那命运月台前面，在想着春天开始落叶，转眼间划断了线，离台北南京是多么远。哦，那诺言还会不会兑现？ Yeah， 不在乎爱情里伤痛在所难免，一个人却一个世界。哦，你是否也像我，也动摇过几遍？爱只是个错觉。 陶喆的苏三说，沿袭了陶喆以往那种抒情的曲风，用慢拍的形式诉说着爱情故事。上周第47名，本周上升16位，第21名，陶喆，苏三说。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我们节目更加精彩的第2个小时。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呼叫特务艾克，呼叫特务艾克，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克收到。前方9点方向发现有爆款影视剧一枚，18点方向发现热门演唱会2场，其他潮流信息正在观察。 好的，演艺红人最新动态我已掌握，总听金曲和100块的奖金也已经被妥了，请各位娱乐特工火速前往娱乐最王牌集合。坐标 FM974， 晚5点到7点。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2019年，就差你了。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我们等你。 健身为生活增添动力，节奏让出发不再犹豫。Music of Vitality， 运动和音乐为你搭配1小时的活力早餐。2019年，北京音乐广播全新推出6点活力派，工作日清晨6点播出。我是思萌，到时候见。 生活不止每天的一日三餐，还有晚上9点

Beijing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If you could take my pulse right now, it would feel just like a sledgehammer. If you could feel my heartbeat now, it would hit you like a sledgehammer. 舞美组合的这首大锤，这五位有才华的女孩子是从一档著名的选秀节目当中脱颖而出的。五位成员出道的时候平均年龄才只有16岁左右，最大的19岁，最小的不过只有15岁哈，很棒的声音。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欢迎你记载我们的官微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提个醒哈，被冻住的雨刷器该怎么救它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冬天很冷啊，车可以放在户外的时候呢，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如果你的雨刷器被冻住了，不要用手去掰它，更不要用开水热水去浇它。像雨刮器这样的橡胶制品，如此粗鲁的对待呢，是会变形的哈，到时候后悔都没有办法了啊。如果你用热水泼上去，爱车的玻璃呢也会这个波及哈，也会受到这个波及，受到牵连，严重者直接就炸裂开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应当先热车，打开空调的暖风，把风向呢调整朝着前面的挡风玻璃，这样你就可以等着雨刮器被解冻了。也有的车友呢会觉得雨刮器并没什么用哈，不用管它，直接走就好。但是大家要注意哈，这个做法是错误的。雨雪天的路面行车会很困难的，不解决雨刮器，那么玻璃可能有的时候会模糊哈，一个视野模糊的车是相当不安全的。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游鸿明的招牌歌《下沙》。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也在笑我太傻，你就别再

今年正值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高山仰止张伯驹攀塑抗力艺术文献展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与以往重点呈现张伯驹先生收藏捐赠作品展不同的是，这次展览将从张伯驹攀塑两位先生的笔墨耕耘、诗文唱和、诗友交往等角度，向广大观众详细讲述张伯驹攀塑抗力的艺术人生。讲座《人工智能离人类智能还有多远》将于本月30号在首都 B 座举办。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张兆祥将回顾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介绍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以及已经产生的社会影响，重点阐述在智能水平上与人类智能的差距及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趋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Rain of tears. My 刚刚这首歌曲那段感伤是来自罗马尼亚的电音型男歌手 Angel and Sia 联手 Sinjin 共同带来这首 Angel、讲述的是悲伤的爱情故事啊，美丽的天使，心碎的男孩，此生注定无缘，好悲伤。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我们来推荐一个适合冬季温泉自驾的好去处。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距离北京市区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拉菲特城堡公园是一座集法国酒文化、法国建筑、雕塑、绘画、园林艺术为一体的景观公园。它由一座主城堡还有两座城堡式的配楼组成，城堡加上罗马柱廊合围，合成了一座近万平方米的酒文化广场，是冬天游玩的理想场所啦。环城堡5公里的河道和公园道路镶嵌在一片丛绿当中，拍照片非常的好看。这里还有高尔夫球场和温泉中心，也是几家的离京城不太远的泡汤好去处。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一生中最爱是一首温婉而又动情的歌，谭校长唱出了无数人心中对于爱人的渴望，也道尽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期许和执着。一生中最爱，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会不会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我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想跟你一起，如真如假，如何分身饰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说一句想跟你一起，珍惜演自己，会将心中的温柔献出给你唯有的知己，如痴如醉，还盼你懂珍惜自己，有天即使分离，我都想你，我真的想你。